挑战赛终于走到了最后一步，和诛仙比赛结束后的两天，星星战队开始遭到各种媒体的骚扰，纷纷都是想采访一下野修。挑战赛决赛，加士前队长和加士战队的对决，争夺哪个唯一可以回到职业联赛的名额。如此劲爆的话题，就是职业联赛也可以暂时朝边站站了。而在这个话题当中， 尤其令人振奋的是星星战队的出色表现，这让人们对这个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渐渐有了期待。星星的实力似乎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不堪，看看他们挑战赛一路走来的胜利，几乎都是压倒性的，这当中可包括有无极、玄奇、诛仙在内的三支职业级战队。就算这三支战队都是很弱的职业战队， 但是他们正巧也都没有在星星面前表现出可以和星星匹配的实力。换句话来说，星星的实力在他们之上，那么向加士挑战或许也不见得是什么太不知天高地厚的事。风向渐变，从最初一边倒的认为星星是自寻死路，是炒作，是臭不要脸， 到现在却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星星抱有兴趣，开始有志期待。有种期待是真实的，可不再是最初那些只是希望他们所讨厌的家世难堪，所以表现出对星星很支持的样子。那个时候，他们对星星的支持也不过是为了恶心家世。要打心底里来说的话， 他们同样不相信这样一支战队就能对家世造成威胁。但是现在，这种支持渐渐变得真实，因为他们开始认可星星的实力，而这无疑会让这部分人更为兴奋，因为这样一来，他们看到家世丢人出丑的机会就更大了。有媒体走入游戏，随机采访荣耀玩家， 让他们对这场比赛表示看法，在接连询问了有数百人玩家后，媒体最终统计比例，惊人地发现，对最终这场决赛期待星星获取的玩家比例竟然还要超过加士，高达 68%。 而从媒体采访时所搜集到的支持原因，绝大部分概括起来，也就一句话：看热闹不嫌事儿大。 从这种角度上来说，一支新晋成军从网吧里走出的战队击败了荣耀豪门加士战队，显然要比加士获胜意外的多，有趣的多。出人意料的结局，这对很多人来说都充满了吸引力。不过，这也只是期望。另有一家媒体也是随机采访玩家，问及的却不是期待，而是认为。 在这份调查问卷中，遥遥领先地变成了加士，有 91% 的玩家认为加士将赢得最终的胜利，虽然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回答期待哪队的时候选择的是星星。周一版的电子竞技周报上就对这两种有趣的结果进行了对比讨论。 与此同时，在电子竞技周报上，更有星星战队和加士战队两队对于这场比赛的看法，而这可是别家媒体所没有的。周末两天，两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媒体骚扰，不过两队同样都拒绝了所有采访的要求，再然后都只是和各自相熟的记者聊了几句。加士是曹广成， 星星则是长仙，因为家世出局几乎默默无闻了一整个联赛的两位记者，在这时候拥有了所有媒体现眼的资源。电竞之家这边也已经果断表态，挑战赛的这场最终赛要深刻彻底的报道，哪怕是和现在正在收官关键时刻的职业联赛分版面也在所不惜。而联盟方面呢？ 对于这场有史以来最受关注的挑战赛比赛也是高度重视，在周末两天紧急内部协商加对外沟通后，硬是临时更改了决赛场地，为了更好呈现这场备受关注的比赛， 联盟决定将决赛移至城北区的六里松综合体育馆举行。而这家场馆相比目前比赛所用场馆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具备全息投影展现比赛的条件。挑战赛最终战，联盟将给予和职业联赛同等的待遇，用全息投影技术来呈现给现场观众。这一点改动主要是针对观众而言，对于参赛的两队来说区别不大。全息投影只是改变了比赛的呈现形式，对于选手来说，他们依然是在比赛席内，看着他们的电脑显示屏进行操作，全息投影他们是看不到的，那可是上帝视角。但是从媒体到联盟，再到玩家所表现出的热情，都至今说明这场挑战赛所受到的关注是空前的。这并不仅仅是有加士这样的豪门明星战队，说实话，能引发这么大的关注，主要还是因为星星所制造出的话题性。比赛临近，双方又都是如何看待对方的呢？这只是媒体希望追寻的，也确实是很多玩家好奇关心的事儿。于是，在周一版的电子竞技周报上，他们找到了答案。有关加士的那篇访谈报道中，从头到尾几乎就没提星星两个字，加士一直在念叨的只是一个名字，叶秋。叶秋是一位不错的队长。加士老板陶轩说起这话时，流露出了很复杂的情绪。他向笔者讨要了一根香烟，而据笔者所知，陶老板戒烟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。在加士的访谈中，采访记者曹广成如此声情并茂地描述着：叶秋是一位不错的队长，很了不起，他带给了加士至今无人超越的成绩，这一点是谁也不能去否认的。如果可以，我真的很希望叶秋和加士可以定格在那最完美的一瞬间，然后一直地保持下去。但是很遗憾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一成不变的。联盟在发展，荣耀在进步，我们也需要不停地往前。固步自封，不去适应进步，我觉得很难保持坚实的竞争力。加士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在连续拿下三个总冠军后，我们没能继续突破自己，而只是希望保持固有的节奏。结果眼睁睁地看着其他战队一支支地追赶上来，从我们手中夺走冠军。所以这些年来，加士一直在求变，我希望找到一种可以更适应当前联盟这个生存环境的模式，这样才能让战队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。这样的转变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我有做好心理准备。但是加士居然沦落到要出局，我得坦白，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。出局是一个意外，不过我要说，凡事都有利弊。出局后这一年的休养，倒正好让我们可以在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下完成这次转变。加士虽然不在联盟中，但我要说，加士一直是积极的、进取的，从不放弃的。无论在哪里，我们的目标都只有一个，总冠军。我们永远不会放弃对冠军的追求。只不过这一次的追求之旅略微漫长了一些，我们需要从这挑战赛里打起，而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我们加士有史以来最出色的选手叶秋，而他现在居然成了我们的对手。说实话，比起加士出局，这更加让我觉得意外。最近我有听战队的人说，当然也有你们媒体的朋友问到我，说外界都很关心，问叶秋是不是和加士闹了什么矛盾啊？要不然为什么他已经退役了，又突然复出，而且要在挑战赛里和加士针锋相对呢？叶秋为什么退役了，结果又复出？这个问题 我觉得大家应该去问叶秋嘛。虽然我和他很熟，但毕竟也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。当然，我也知道大家的难处，叶秋一向是不接受媒体采访的，所以想从他那儿得到答案近乎不可能。具体就这个事呢，他是怎么想的，我当然不好妄加猜测。但就我而言，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，家世和叶秋不存在什么矛盾。现在的战队一旦成绩有点起伏，再或者有一点转会流言，总会伴随着这样那样的猜测。可是事实上呢，绝大多数那都是无稽之谈。家世和叶秋不存在矛盾，但你要说我们有一些看法上的分歧，这当然是存在的。就好像我说牛肉好吃，但你说猪肉好吃，这样的分歧你能说是矛盾吗？这样的分歧只要是有人的地方，它就会有存在。对此我就不多说了。现在叶秋是我们的对手，说实话到现在我都有点不习惯这种状况。叶秋怎么成了我们的对手了呢？不过这不要紧，我尊重他的选择。这一次我们就做对手来分个高下。当然如果他不介意的话，我倒是很欢迎比赛结束后大家一起去喝一杯。家世的这篇访谈由他们的老板亲自出面，这已算十分罕见。而在访谈中，家世老板更好像是一副彻底打开心扉的样子，侃侃而谈，很积极很正面地就回答了一些外界对于家世和叶秋的许多问题。唯一回避了的问题就是叶秋为什么要来挑战赛和家世做对手，这个问题被他踢回给了叶秋。不知内情的人当然就想追着叶秋来问了，但知道内情的比如陈果，看过这篇报道后差点就又掀桌了。 无耻！ 陈果狠狠地将报纸拍在桌上，好像这一巴掌就拍到了陶轩的脸上一样。陶轩这报道先把能说的漂亮话都说了个干净，再把一个光秃秃的问题剩在那儿交给叶修去回答，这样的做法实在是狡猾之极。